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这个大体的情况之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活动呢？ 有的，有各种各样的展示和一些就是可以体验的一些活动。 嗯嗯。 那在去年的这个富川的漫画，得了富川漫画大奖的这个作家的，有他一个特别的展示。 嗯 嗯。然后还有一些海外作家，得奖的一些作家的一些漫画作品展示。 啊、你看看，所以说这个你喜欢的各个国家的漫画都会有。 嗯， 对吧？美国的，对吧？可能这个美队。 嗯， 会带着他的一些这个伙伴们来到这里。 对对对， 不要觉得这是假的，因为这里今年的活动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 cosplay 的， 没错， 这个大型的活动， 对， 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自己喜欢的这个人物啊，被 cosplay 成为这个现实的模型， 嗯， 或者是人物形象，大家是一起拍照，对吧？ 嗯。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亲自的参与到这个 cosplay 活动当中。 嗯， 我觉得这几天在这个富川站附近坐地铁的话，就不要觉得大惊小怪啊。哎，这是什么人物？他是不是怎么了啊？ 他是来参加庆典的是吗？ 来参加庆典的，大家也不妨这个准备一套自己喜欢的漫画人物的服装。 嗯， 在这个漫画庆典的时候来到这里参与到其中。 嗯， 我们两个可以。我可以 去装扮一下 啊！如果有缘的话，咱们在那在庆典上见面啊！ 好的，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的富川漫画博物馆呢，以及富川国际漫画庆典就为您介绍到这了。 嗯， 下期呢，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旅行。 没错， 大夏天带大家去这个温泉旅行，大家不要觉得太热啊。 嗯， 因为有很多的 highlight 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所以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嗯。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好吧，再见，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 Whoa, whoa, whoa, whoa. 이제 멈추지 마라, 우리는 우리가 내가 기다려왔다, 기다려.

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进入到了24节气的小暑，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了今天的天更热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小暑。好，那么接下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小暑啊，是一年的第11个节气。那么今年啊，从7月7日开始，那么大概呢在7月21日呢结束。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小暑啊这个词的英文翻译啊，怎么来翻译。那么小暑啊，这个小英文当中啊，大家可能第一个会出现的一个词是这个 small， 但是呢英语里面其实这个小字啊有很多的翻译。比如说今天我们讲这个小暑啊，它的一个翻译呢叫做 minor heat， minor M-I-N-O-R 表示次要的，小的表示说不是很重要的程度哈，一个阶段，用这个 minor 这个词。还有一个词呢叫 lesser， L-E-S-S-E-R 哈， lesser heat 也表示小的，次要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小暑呢，英文的翻译呢就以 minor heat 啊为标准进行了讲解。 minor heat 小暑的 11th solar term of the year 哈，一年当中第11个节气，begins on July 7th this year and ends on July 21st. 大概这个时间呢差不多有不到两个星期的这么一个跨度。小暑意味着最热的时候呢即将到来，但是呢酷暑还没有到哈，它表示呢特别特别热的天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最近那个天啊真是特别特别的热哈。Minor heat signify the hottest period is coming.用一个叫 signify， 我们学过这个 sign 表示标识，那么 signify 表示标志的啊， signify 啊， signify 其实啊这个词还可以用其他的词来替换，比如说 show， indicate， means 啊等等啊，都表示意味着最热的一段时间即将来临，用 is coming， but extreme hot point has yet to arrive， 但是呢这个酷暑啊表示极其炎热的那个天气叫 extreme， 特别特别的热， extreme， E-X-T-R-E-M-E 哈， extreme hot point has yet， 这里面这个 yet 表示一个否定的意思哈，表示还没有哈，比如说我们在否定的时候会说 not yet，还没有呢，作业写完了吗？ Not yet 啊，吃饭了吗？ Not yet。 所以说这个 yet 它有一个否定的意思。那么在小暑期间，农民伯伯们啊忙于呢田间的管理，像绿豆啊、芸豆啊、花生等作物呢正在生长，人们呢需要给田里啊不停的来浇水灌溉，同时啊还要预防那些病虫害等等。 During minor heat farmer devotes themselves to field management， 农民伯伯们啊忙于啊，这里面这个忙于啊 devote to 啊，这次我们讲过表示全身心的投入在什么工作当中啊， devote to 啊 field management 田间的管理，这些庄稼啊 crops like 这个 crop C-R-O-P 我们讲过啊，一个农作物的一个总称啊，这 crops like mung beans 啊叫绿豆，它的拼写是 M-U-N-G mung beans， kidney beans 叫做芸豆啊，还有呢花生啊 peanut and so on are growing now and people water the field and also prevent insects， 人们呢来浇灌，用这个 water 这个词啊，这个词呢多少呢不是非常的正式，其实有一个是 irrigate， irrigate 啊表示说灌溉这个词啊，但是今天用这个 water 啊大概呢表示说农民伯伯在浇水，同时呢 prevent insects 防止啊那些病虫害。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哈，在小暑期间哈，我们应该了解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些常识。好，那么看看第一个呢，在小暑期间暴风雨啊雷电和冰雹会经常的发生，尽管啊在某些年份可能会出现一些干旱， 但是呢在小暑期间重要的农业活动呢，我们知道是这个防洪哈。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涉及到一定的抗旱的这个工作。小暑这个节气呢，是一个 a season of storm, thunder and hail, 暴风雨、雷电啊 ，thunder 冰雹。这个冰雹的英文呢是 hail, h a i l 哈 ，hail。好，那么看一看这段 storm, thunder and hail often happen during minor heat。啊，在这个小暑期间经常的发生。Though in some year there might be drought， 干旱呢叫这个 droughts，d r o u g h t， 后面呢是一个复数的形式 droughts。One of the prevailing farming activities during minor heat， 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业活动，用的 prevailing 哈 ，p r e v a i l 后面加一个 i n g， 表示说呢盛行的哈。非常非常重要的 One of the prevailing farming activity during minor heat is flood control、啊、这个词 flood 我们学过这个表示洪水、啊、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抗旱、啊、叫这个 drought relief 这里面呢一个抗旱抗灾呢有一个字叫 relief R-E-L-I-E-F啊，它往往呢是对一个灾难的一个缓解哈、啊，对灾难的一个抢救哈、啊，救援用这个词 relief。好，那么在小暑期间，我们要了解的另外的一个莲花，那么在小暑的高温啊，有利于莲花的生长。那么从小暑到重阳节，莲花盛开，那么它看起来呢简朴而优雅。In minor heat, high temperatures are good for the growth of the lotus flower。高温对于莲花的一个生长特别的有好处啊 ，good for the growth of lotus 啊，莲花啊 ，lotus flower 这个 lotus 给大家拼一下 ，l o t u s lotus flower。From minor heat to double ninth festival， 红小暑到重阳节 ，the lotus flower is in full bloom， 莲花会呢盛开，哎，这个盛开啊，表示这个花呢完完全全的长开了，打开了。那么用的一个是叫 bloom 啊 ，b l o o m 表示花的一个开放哈、啊，打开的意思。同时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 full 这个词，表示完完全全的打开了 ，full bloom。前面再跟介词 in full bloom。And always simple but elegant. 莲花呢看起来很简朴，但是呢非常的优雅啊。这两个词记一下 ，simple but elegant, E L E G A N T, elegant 哈、啊，非常的优雅。小暑呢是萤火虫特别活跃的一个季节。朱淑珍呢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女词人，她曾在她著名的诗歌里面描述了孩子们晚上在树林里玩萤火虫的一个快乐的景象。好，那么看看萤火虫呢，英文翻译上叫 firefly 啊 ，firefly 哈、啊，就火的，后面加一个飞这个词哈、啊，这个 fly 这个词啊，也可以翻译成呢叫苍蝇哈、啊、这个词啊，但是这里面呢，前面加一个 fire 哈、啊，火苍蝇叫什么？萤火虫啊，萤火虫的一个季节。好，那么看看这段的相关的英文翻译哈、啊、，minor heat is the season when fireflies becomes lively， 非常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活跃啊！朱淑珍 ，a woman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once described in her famous poem "Summer Firefly" a happy scene 啊，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场景，后面跟着一个 scene，S-C-E-N-E， happy scenes of children playing with fireflies in the woods at night。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了解有关小暑的另外一个习俗啊，是跟我们吃有关系。小暑一到，这意味着农民开始收获他们种的那些瓜果了。那么在江苏的南京有一个习俗呢，小暑的时候呢他们吃小西瓜，在大暑的时候呢吃大西瓜。这个小西瓜呢是指哈密瓜或香瓜，那么大西瓜呢就是指我们平时吃的特别大个儿的一个大西瓜哈。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Minor heat comes when all kinds of melons are being harvested。 在里面提到一个瓜这个词 melon M-E-L-O-N melon， 同时、啊、被收获的一个季节，收获 harvest H-A-R-V-E-S-T 哈，对于农民来讲收获的季节是最幸福的时刻哈，收获这些瓜果，同时呢是一个被动语态， melons are being harvested 哈、啊，表示一个被动语态，同时呢是一个进行哈、啊，大家这边吃，农民伯伯呢在地上里面去收这些瓜果哈、啊，送到我们的菜市场啊，我们的超市里面，大家可以很方便的买到这些 melons. One custom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has to do with enjoying small melons on the day of minor heat.有一个习俗，有一个 custom， 那么和什么什么有关系呢？ has to do with 啊，与什么什么有关联？ enjoying small melons， 吃那些小瓜 on the day of minor heat， 小暑这一天吃小瓜， and having big melon on the day of major heat。这个 major heat 是指呢我下一个节气哈、啊、大暑。Small and big melon normally refer to cantaloupes.And watermelons. 小瓜呢刚才我们讲了是指呢香瓜或者是呢哈密瓜。它的英文是什么 ?cantaloupes. 它的拼写是 C-A-N-T-A-L-O-U-P-E-S. 啊那么是一个复数形式 ,cantaloupes. 然后西瓜很容易 ,watermelon, 啊 ,watermelon. 好那么最后一点啊对于南方的同学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呢在小暑这段时间哈、啊、阳光相对比较明媚哈、啊、同时呢日照时间特别长，很多南方的同学啊经历了一段雨季之后呢，那么他们应该把自己家里面的衣服啊还有被呢拿出来进行晾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那么看一看在小暑期间阳光充足啊 ,during the minor heat period with the longest amount of sunlight, 啊最长的一个 sunlight, 啊一个阳光 and the strongest sunlight radiation, 同时啊它的这个日照的强度最强啊用的一个词叫 sunlight radiation, R-A-D-I-A-T-I-O-N, radiation 这个词原来啊是指呢一些物质啊具有辐射的这么一些属性吧啊，比如说我们讲到了像核物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物质呢具有辐射的一个属性。那么辐射这个词呢作为动词叫 radiate， 它原来表示说一个东西能够散发出来。那么作为名词呢 radiation 啊表示这个辐射的这个动作啊 radiation， 那么 sunlight radiation 那么翻译成中文叫阳光的照射的时间最强啊，那么说我们知道这衣服呢也特别容易干，特别呢是一些特别厚的被呀、啊、特别适合这一段时间进行晾晒。那么晾晒这个词啊我们今天学的一个叫 sunning the clothes，同时还有一个词叫什么 dry 也可以哈，还有一个呢叫 air 这个词 ，air 呢表示通风的意思，这些啊都跟我们整理房间，让这个房间的空气啊更好哈有一定关联。好，那么看看把这个被子弄干净哈，环节非常的重要。Many family hang their clothes out in the sun， 很多家庭把衣服呢挂到外面哈，被阳光能够晒到哈。那么挂呢用这个 hang 这个词 ，hang H-A-N-G 哈挂。In the sun to prevent mildews 啊，这里面能够防止呢一些霉变哈、啊，叫做 mildew， 这个是 mildew 哈、啊。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Minor heat, the 11th solar term of the year begins on July 7th this year and ends on July 21st.Minor heat signified the hottest period is coming, but the extreme hot point has yet to arrive. During minor heat, farmers devote themselves to field management. Crops like mung beans, kidney beans, peanut, and so on are growing now, and people irrigate and also prevent insects. Storm, thunder, and hail often happen during minor heat, though in some years there might be droughts. One of the prevailing farming activities is...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In minor heat, high temperatures are good for the growth of the lotus flower. From minor heat to the Double Nights Festival, the lotus flower is in full bloom and always simple but elegant. Minor heat is season when fireflies become lively. Zhu Shuzhen, a woma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nce described in her famous poem, Summer Firefly, a happy scene of children playing withfireflies in the woods at night. Minor heat comes when all kinds of melons are being harvested. One custom of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has to do with enjoying small melon on the day of minor heat and having big melon on the day of major heat. Small and big melon normally refer to cantaloupes and watermelons. During the minor heat period, with the longest amount of sunlight and the strongest sunlight radiation, many families hang their clothes out in the sun to prevent mildew.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欣赏由潘俊辰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Arthur's Bad News Day. Hey, my name is Arthur. I lived a nearly perfect life until my parents told me some disturbing news. Firstly, let me tell you what a perfect day I lived before. Every morning, Dad always makes us yummy pancakes for breakfast. He always steals a pancake off my plate and says, Arthur, you don't look so hungry today. Let me help you finish this. On the drive to school, we sing along really loudly. The day gets even better. After school, Dad and I play the ball around. When it's raining or snowing, we stay in and draw or put together a puzzle. A few months ago, my parents told me soon I'm going to have a little sister. Oh, her coming will ruin everything. I will have to share my bedroom with the baby. No more peace and quiet when I read at night. I will never allow my baby sister to use my Disneyland glass. No way. Today, my new sister is coming home from the hospital. I've decided to tell them they should just take her back. Well, here they are. Daddy's carrying a bundle of pink blankets. Mom looks tired, but she won't stop smiling. Oh, she's beautiful, Grandma says. I'm not going out there, but sit right here. Suddenly, Mom is hugging me tight and kissing me. Dad is putting the baby in my lap. And then my baby sister reaches out and grabs my finger. That's amazing. She likes me. Hey, maybe having a little sister won't be so bad.She is kind of cute, and I realized that Mom and Dad have enough love to share with both me and my sister.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狗姑娘的故事》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Doggerella.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Doggerella。那读到这个单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 Cinderella? Cinderella 就是灰姑娘的意思。那今天呢 Doggerella 这个故事就是改编自于灰姑娘 Cinderella 这个故事的，所以我们姑且把 Doggerella 叫做狗姑娘好了。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Doggerella. 那今天呢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啊，就是 Doggerella狗姑娘了。 Okay, now here we go. Just then, Doggerella's fairy dog mother appeared.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Doggerella, 她的神仙教母出现了。She could make Doggerella's wishes come true. 她可以让 Doggerella, 她的梦想成真。She waved her wand over Doggerella's head. 她在 Doggerella 的头上啊用她的魔法棒来回的挥舞着。 喵 said Doggerella. 这个时候啊 Doggerella 他说了一句喵什么、变错了变成了一只小猫咪。 She waved her wand again. Hee haw said Doggerella. 那这个时候啊他又挥舞了一下他的魔法棒。然后呢 Doggerella 说到了 Hee haw 什么他变成了一头驴子。 The fairy dog mother put new batteries in her wand.She waved it one last time. 好了，那现在呀，神医仙教母赶紧把他的魔法棒换上了新电池，这一次他又开始摇晃起来，又会变成什么呢？ Dogrella was turned back into herself, but she did have a sparkly new collar. 那现在呀， Dogrella 又变回了他自己，但是在他的脖子上呢，出现了一条闪闪发光的新项圈。 There was no time to waste. The fairy dog mother clicked her paws over a dog biscuit.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现在神仙教母啊，用她的手指了指一块狗饼干。 It turned into a minivan. Dogrella jumped in. The minivan raced to the palace. 好了，现在这块狗饼干呢，变成了一台迷你的厢式小货车。现在 Dogrella 马上跳进货车里，这台小车一直奔向了宫殿。哇哦，他要去参加舞会了。 At the palace, Dogrella's heart pounded. 终于到达宫殿了，可是现在 Dogrella 他的心呢却砰砰直跳。 Some dogs wore crowns. Some dogs had broad chests and deep barks. 因为啊，有一些狗啊，他们戴着王冠，而有一些狗呢，他们有宽阔的胸膛，还有深邃的嚎叫。 Some dogs had pink toenails and extra fluffy tails. All the dogs looked their best. 哦，还有一些狗啊，他们抹着粉色的指甲，还有他们的尾巴也特别的蓬松，所有的小狗狗们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完美和漂亮。 Dogrella crawled up the palace steps. Stop! A guard shouted. A mutt like you can't come to the ball. 就在这个时候呢， Dogrella 慢慢地爬上了宫殿楼梯。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警卫，他大声地喊着，停下来！像你这样的杂种狗是不能够去参加舞会的。 The guard put Dogrella on the chain in the royal backyard. 这个时候警卫还在 Dogrella 的身上拴上了锁链，把它拴在了后花园里面。 Dogrella peeked into a palace window. She watched dogs prance and dance and do clever tricks. 这个时候 Dogrella 通过皇宫的窗户往里面看，她看到了一些狗狗们在昂首阔步地走着，有的还在跳舞，还有的一些在玩一些杂耍。 But they also snapped and snarled. They stole each other's royal treats too. 但是还有一些狗狗，他们在互相的撕扯着，他们在互相的咆哮着，而且还偷彼此的食物吃。哼，这些狗狗表现可不太好。其中你看到了吗？就有那个 step dog sister. 对了，他的狗姐姐。哼哼。 The king patted the best hunting dogs. 快看呢，国王啊，用手轻拍着这些猎狗，这是他认为最棒的狗。 The queen patted the prettiest dog. 而皇后呢，她却轻拍着那个最漂亮的小狗狗。 Princess Bee turned away. She tried not to cry. I just want a dog who is my friend, she said. 就在这个时候，小公主转身离开，她尽量克制自己，不让自己哭出来。她说道，我只想要一条小狗狗，能跟我当朋友的小狗狗。她是这样说的，爸爸妈妈听见了吗？ The king and queen did not hear her, but Dogrella did. Her ears stood straight up. She could be a friend to Princess Bee. 可是这个时候，国王和王后根本就没听到小公主在说什么。可是我们的主人公 Dogrella 她却听到了，她的耳朵竖得直直的，她可以成为小公主的朋友啊。 Princess Bee left the ball. She plopped down by the pond in the royal backyard. In the dark, Dogrella wagged her tail. She whimpered. 这个时候小公主离开了舞会，她来到了后花园的池塘边，一屁股坐了下来。在黑暗里， Dogrella 正摇晃着自己的尾巴，她轻声地在哭泣。 Princess Bee threw the golden bone into the water. Splash! 小公主生气了，